庄，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，地不老天不荒，岁月长又长，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，迷迷茫茫一春又一庄，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，地不老天不荒，岁月长又长，走在旷野上，默默地想远方，不知道走到哪里，有我的梦想。一路遥，一路长，一路蒙蒙山岗，许多人走过这止不住回头望，梦想刻在远方，一路走一路望，一路想走四方，路迢迢水长长，迷迷秘密。